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以眼神示意公孙策留于当地，手按剑柄，缓缓步下城梯，待走近时轻轻嘘了口气，向公孙策摇了摇头，俯下身去查看死者。公孙策松了口气，几步跨下城梯道： 是否因疫而亡？ 展昭不答，面上神色却渐渐凝重起来，薄唇紧抿，眉心渐渐蹙成一个川字。何请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又将火把移向那人颈部道： 公孙先生，你来看。 公孙策趋前，但见那人头颅歪在一旁，只颈间略剩些皮肉与躯干相连，细端详创口却又并不平整，不似刀剑所伤，疑道： 这是？ 展昭将火把缓缓移至那人腹部， 利爪断颈，开膛破肚，跟角山庄的命案凶险手法非常相似。 你是说猫妖？不对呀，那日温姑门主不是说猫妖已在瀛州被擒住了吗？ 我不知道，若不是猫妖当然很好，若是他更好。 公孙策绝少听展昭如此说话，心中一凛，抬眼看时竟似从他眼底看出转瞬即逝的凌厉杀气来，迟疑心是自己看错了。定了定神再看，展昭已然直起身子沉吟道： 这人只是寻常百姓装扮，按理说就算那县令闭了宣平门户，城中也应该留有兵卫巡查镇守，可兵卫都去哪了？普通百姓又怎么上得了城楼？ 这个问题很快便有了答案，因为内城墙的墙角之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兵卫的尸首，有些是硬生生摔死的，大多数兵卫的死状与长梯之上的死者相同，周身抓痕密布，肠穿肚烂，脏腑滚了一地，若非天气寒冷，只怕早已腐烂发臭，满生蛆虫了。看来这宣平城中远不止极易这么简单。沿着主街往内城走，越往里走恶臭腥气越重，饶是有药金蒙面，还是难抵恶心不适。幸好公孙策随身带了白纸艾棒，点起了且熏且行，方才好些。又走了一段，展昭忽地停下步子，低声向公孙策道： 公孙先生，好像有人声。 公孙策一愣，正想回说什么都未曾听见，忽听锣鼓震响，右手侧两条街外已传来鼎沸人声，就听得有人高呼道： 中计了，套着他。 与此同时，展昭平地拔起，直掠上房，向右手外张了一张，急道： 公孙先生，往这边走。 不待公孙策回应，足下虚点，提气纵身，踏瓦过檐，身形如电掣般急掠而去。且不说公孙策是如何紧赶慢赶往事发处急走，单说展昭赶到时，眼见街巷之中少说也有百十来人，青壮不少，妇孺老迈亦多，手中或何锄挥棒，或提灯持火，口上呼喝有声。街巷正中处，十来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正各自死死拽住粗索绳网的一角。展昭看得分明，那在绳网之内左冲右突的不是骊姬是谁？虽说展昭先时也曾疑心骊姬就在城中，但是想到温姑尾鱼曾言猫妖瀛州被擒，对自己的猜测倒是并不尽信，现下突然当真见到骊姬，心头震惊可想而知。正惊疑不定间，就听骊姬一声怒喝破网而出，那十几个汉子猝不及防，脚下踉跄，伴随着旁观之人的惊呼之声，纷纷仰后摔了去。骊姬哈哈大笑，半空中一个旋身，去准一个呆立当地的女童，作势抓下，手到半空，忽觉耳侧风声有异，躲避不及， 肩上吃痛，伸手抚时却是两枚袖剑直插入肉。离姬心下大怒，急回头时眼前剑光一闪，当下不敢应接，往旁侧急掠，哪知那人如影随形，迎身欺上，剑锋冰冷，招招直击周身要害，竟是不给他容缓之机。火光掩映之下，只见此人要金蒙面，也辨识不出面貌。离姬不由心下焦躁， 这小小宣平城怎的有如此难对付的好手？ 搁着平时，他自然不会将来人放在眼里，但前次手骨被温谷尾鱼捏碎，身手已不如前，对付乡野小民尚绰绰有余，若与武林高手对阵，不免落了下风，当下计较已定。哪知展昭竟似看透他的心思般，指翻如电，腾挪变招，以快打快见识绵绵，前招未了，后招已至，招招或撩喉，或封要穴，一时间竟杀得离姬险象还出，首尾不能相顾。街巷中人直看得呆了，半晌才有人叠声叫好：“ 好汉呐、啊，杀了这妖怪啊！” 待有喘息之际，便要催动妖力，杀他个血流飘杵。 正如此想，展昭目中忽地露出异样之色，骤然收招，旋即向旁侧跃开。离姬瞬间得脱，心中大喜，还道老天遂人愿，终于给他寻到机会施出妖力来。他自是不知，就在他身后的夜空之中，一道枪头白练势如流星，银蟒探海般直直向他的后心穿插过来。只是扑的一声轻响，再低头时，心口已露出一段银亮枪头，枪头不沾血迹，足见来势之快。离姬全然呆住，竟不觉痛楚，颤抖着伸手去触那银枪，尚未触及，就听极细微的一声响，那枪头占作无数根弯曲钩针，根根倒扣入离姬心口，万针穿心，莫过于此。离姬哪受得住此等苦楚，惨呼一声，身子整个蜷作一团，忽觉大力后转，脸身一绷，身不由己，整个人便向半空倒飞了出去。说来也怪，深入半空竟像是突入一道看不见的屏障，就这么凭空自众人眼前消失了。众人惊喝出声，展昭难掩心头错愕，急步上前，只于离姬消失之处忍不住伸手前触，视线所及处，天与地之间似乎有人张起巨大的透明帷帐，蒙蔽了他的眼睛。眼前看似只是街道的另一段，其实那是另一个世界。展昭失神良久，方才垂下手来，暗笑自己异想天开。他自是不知，就在方才他举手所停不及盈寸之处，正立着一个容颜姣好的白衣女子。那女子脚边挣扎翻滚着痛苦不堪的离姬，那白衣女子没有理会离姬，只是看着展昭蒙着药金的脸出神，眼眸亮若晨星，唇角绽出温柔笑意来。直到展昭转身，他才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“ 哎，真的是很像，只是若是展昭使的是巨阙才对。” 轻吁一口气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 哎，不过也没什么打紧的，到了开封自然就见到了。” 如此一想，眉宇间的郁郁之色散去了不少，低头看向离姬：“ 怎么，挨不住了？你这么大本事，敢在瀛州杀人，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。起来，许个安静地头，咱们好好把账理理清楚。” 有一段时间，离姬痛得昏厥过去，昏厥也并不能让他好过多少，痛楚的知觉更加清晰，心脏的每一下收缩都伴随着无数钩针的一离一插，迷迷糊糊中似乎看到自己的一颗心真真切切膨胀于眼前，上面是数不清的血洞，鼓鼓的血水，还有亮得琢磨的利刃， 在他的心肉之间起起落落。他的头疼得似要迸裂开来，身子无意识蜷缩作一团，胡指深深地抠进地下，一个念头重重地在脑中冲撞。 为什么要让这样的痛苦？为什么还不死？为什么还不能死？ 就这样呻吟着，痉挛着，站立着，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中死去，又活转，最后睁开了眼睛。眼睛已经开始充血，看什么都蒙着一层血雾。他吃力地转动头颅，四下打量，所在的似乎是一间农炉，最普通不过的农炉，身下是凹凸不平的黄泥地面，身后是半人高的柴堆，对面是泥夯的灶台，灶堂外围跟里头一样烟黑，灶窗的糊纸破烂不堪，透过疏落的密条窗格，可以看到半天上高高的一轮冷月亮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年。